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，生死对决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寻找时间的灰度》，作者安逸，演播刘宇阳。 年友对另一个男人热情洋溢，奉献所有的忠诚和爱慕，对于他却时常冷嘲热讽。他经常拿沈四与周良比，借以践踏周良的自尊。周良想要结婚，可是朱珍却一直以周良没钱买房子为借口，诸多拖延，连朱珍的父母都很难给他好脸色看。作为货车司机，周良的钱本来就不多，全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辛苦挣来的。每次奔波在漫漫无止境的寂寞长途运输线上，他就觉得人生一片黑暗。而在他看来，他黑默默的人生都是沈四造成的，因为他大部分的钱都变成了沈四的演唱会门票、歌迷会活动基金、见面会的餐券和各种沈四看都不会看一眼的鲜花和礼物。他的房子、他的婚姻、他的未来、他的血汗，都被这个长着一张漂亮脸蛋、会唱几首酸歌的男人给榨取殆尽了。于是在朱珍又一次向他要钱参加沈四的粉丝见面会时，他恶向胆边生。他托了小学同学的关系，假意要混进电视台替女友要签名，摸到了沈四的化妆间，趁他参加拍摄的时间，在他的随行杯里放了大剂量的安眠药。随后等到沈四一个人独处，药性发作，昏昏沉沉的时候，装作工作人员靠近他，掏出了裹在塑料袋里的西瓜刀挟持了他，并且他在沈四反抗的时候狠狠地捅了他一刀，只一刀沈四就老实了。他很顺利地将沈四挟持到了事先准备好的洞库里。他亲爱的女朋友不是很喜欢听沈四唱歌吗？他去让他听个够吧。于是他在那间房间里让沈四24小时不停地唱歌给朱珍听，一直唱到沈四这辈子都不愿意再唱歌了。沈四被救出来的时候，浑身遍体鳞伤，几近崩溃。被绑架后，阿四就没有办法开口唱歌了，但是他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，我以为很快就能治好的。周文心虚地狡辩着。那次沈四被绑架，不就是因为你的隐瞒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吗？差点连他的命都赔进去。这一次你又以为瞒着我们就能解决问题，既然连我你都瞒了这么久，这事儿到底是谁捅出去的？老板身体向前一倾，两道虚淡的八字眉倒耸了起来，一向收敛在眼皮下的目光飞刀一样的闪着青光，直戳向周文的心脏。他的心脏漏跳了一拍，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已经经历的他稳住身形。他听得见自己轻描淡写地说，老板，这事我能控制住，我会马上查出是谁泄的密，我已经想好解决办法了。老板身子一松，锋利的目光又收进了那因纵欲过度而发肿的眼睛里。必须解决好，沈四是我们公司最大的摇钱树，他倒了你也不必待了。可是演唱会，周文不得不放低姿态，适时将挺直的背脊向前一躬，让该认账的人认账。如果你能让歌迷不退票，安抚好赞助商，我们承担一点损失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损失必须压到最低，最好沈四自己承担一大部分。周文出了老板的房间，让助理马上查一查三天前是哪家媒体第一个捅出这个消息的。很快周文就给娱乐快报报道这个消息的记者去了电话。老王，你不地道啊。周文直接开门见山地问候他，这一位可是拿过他不少的好处。哎，文儿姐，这可不能怪我啊，送上门的大消息我不报就便宜了别人。王记者毫无愧疚，说吧，爆料人是谁？知道沈四没办法唱歌的人总共加起来不超过5个，其中2个还是因为最近需要配合沈四演唱会作假才不得不透露的。文儿姐，我说了就显得更不地道了。老王在电话那头打着哈哈。3个独家，周文慢条斯理地说。能保证上热搜榜？老王油滑地夹着筹码。说吧，是谁？ 最后一个谁字，周文几乎是咬着牙齿说出来的。谁想毁了沈四，谁就是他的仇人。 小谷， 我说你们是不是内部出了什么问题，不然怎么会是他来爆料？老王毫不犹豫地将小谷给出卖了。周文的脑子嗡的一响，没想到养出这么一个白眼狼来。随即他想到上一次小谷后巷接吻的事情爆出来，他的第一反应是开除他，一定是他，一定是怀恨在心。他当然知道毁了沈四就是毁了他。几分钟后，周文阴着脸走进会议室，讨论接下来危机公关的方案。几个小时以后，周文从会议室出来，让助理通知小谷和沈四到他的办公室。小谷忐忑地跟在沈四的身后进去，而沈四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直接走到沙发边坐下，长腿一伸，掏出手机玩了起来，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。小谷规规矩矩地坐在沈四对面。房间里很静，雨打在窗玻璃上噼噼啪啪地响着。周文没有关窗，有烈烈的风卷着淋漓的雨在房间里长驱直入，将他的半个书桌都打湿了。案头一堆宣传资料躺在水里，像溺水的尸体一样苍白。小谷心里在打着鼓。周文径直走到小谷眼前，恶狠狠地盯着小谷的脸。周文脸上的表情又凶又悍，像是一头愤怒的母狮，连目光都可以化作锋利的长钉将他射穿。小谷不禁打了一个寒战，讷讷地说， 吴儿姐，你还有脸叫我？阿四对你这么好，也喂不熟你这个白眼狼。 周文嘶声地喝道， 小谷，我真想不通，毁了阿四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难道就因为我上司想辞退你？ 你忘了你签的保密协议，等着坐牢吧。 芙儿姐，别。 千言万语梗在小谷的喉头，他却一句也说不出来，只颤着声音央求着。周文只觉得一口闷气憋在胸腔，令他不能呼吸。想到接下来做的一系列的挽救工作，就算是完美无缺的实施，也没有办法抹去沈四身上的污点了，他就想一把掐死小谷。周文的情绪在体内汹涌，却觉得就算是凌迟了小谷，也不能让那郁闷焦灼的情绪得以宣泄。他忍不住抓起桌上的烟灰缸，狠狠地砸在地上。砰的一声，烟灰缸在巨响中粉身碎骨。小谷像中了一枪，双膝一软，扑通跪在了地上，眼泪顺着他总是笑眯眯的眼缝里汹涌而出，在他满是痘印的脸上淌成了两条委屈至极的小河。 我姐，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我错了。 小谷哽咽着，肩膀轻轻地抽动，好像太多的伤心与委屈压驼了他的背。 你出卖我们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要放过我们？你知道公司要赔多少钱吗？你知道阿四会名声扫地吗？他现在成了国民笑话。 周文退后了一步，厌恶地绕开了软软地跪在地上的小谷。 我姐，是我鬼迷心窍。 小谷不知该如何为自己辩解。沈四挑了一下眉，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到了跪在地上的小谷。起来，别跪着，你还真当自己是小姑娘了。 阿四，就是他把这事儿捅给记者的，你还护着他，你被他害惨了，你知道吗？ 他没害我，是我强迫他告诉记者的。 沈四平静地说，好像在说昨天晚上吃了一条红烧小鲫鱼那么平淡。 你， 一瞬间，周文脸上因为愤怒而涨红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。 四哥，四哥，你答应由我来承担的，你怎么就说出来了？ 说完，小谷又转过头望着周文。 我姐，全是我一个人干的，不是四哥，你就当不是四哥。 你没听见他刚才的胡话？ 周文惊骇地连退了三步，他猛地用手捂住胸口，心脏被人硬生生地从胸腔里拽了出来。沈四，他是在自毁前程，他想要毁了自己，更毁了他。周文不明白沈四一心想隐藏的秘密为何又自己去揭开，明明挺过这最后一关，这问题就再也不能困扰他了。他看着沈四，像那个回头看一眼美杜莎人的旅人一样，整个人僵成了石头。 小谷泪眼婆娑地看着面无表情的沈四，又看着面无人色的周文。窗外的雨仍然不管不顾，兀自哗哗哗地下着，天地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水雾中。房间里却很暗，暗得像另一个世界。炎热的夏日好像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急雨打败了，令他觉得恍惚间他好像又回到了三年前。那一次沈四突然从电视台失踪，整整六天没有任何音信，连他这个贴身助理都找不见沈四。小谷心急如焚，几乎问遍了所有认识沈四的人，他独自暗地打听，四处去寻找，差点把腿都跑断了。在沈四失踪的第二天，他就要求周文报警，因为沈四连家门钥匙和钱包都没有带就消失了，这太不正常了。可是周文却始终不肯，还反复地威胁他，如果报警就会毁了沈四如日中天的事业。周文说，如果沈四是自己藏了起来，报警就成了天大的笑话。他还举例说，有一个超级有名的电影明星真的被绑架了，可是那之后就星途惨淡，不得不从娱乐圈销声匿迹了。其实后来想起来，周文之所以会举这个例子，是因为他已经猜到沈四是被绑架了。小谷想不通，有什么能比沈四的生命更重要呢？但周文一向最关心沈四，事事以沈四为重的周文，却在这最最重要的关头抛弃了他。小谷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，他跟着陈警官冲入那个地下洞库，开门时那带着血腥味的恶臭像一记重拳，差点将他砸晕。那个洞库可真冷啊，冷得即便是夏日他一进去也忍不住直打寒战。黑暗中，沈四就被反绑在一把铁椅子上，耷拉着头，脸色发青，双颊深深的凹陷。看见他们进来，眼睛勉强一睁，却只能撑开细细的一条缝，便又迅速合上了。陈警官一解开绑着沈四的绳子，小谷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前，脱下衣服裹住沈四。他的四肢已经冻僵了，脸上有薄薄的一层霜，嘴唇均裂开，结了一层硬硬的雪茄，而唇角有一条上挑的刀伤，血黏黏糊糊地染了半张脸。沈四全身的衣服都被割破了，像是碎片一样挂在身上，血迹斑斑。而最可怕的是，沈四的臀部与铁椅子紧紧粘在一起，用热水淋了好几遍才将它们分开。那一刻他几乎以为沈四活不成了。后来直到沈四被秘密送到医院，他才知道他所看见的那些伤害都不算严重，最严重的是他的背部被捅了两刀，手臂大腿被割了46刀，但是幸亏刀口都不深，也及时被包扎过。因为冷冻室里气温低，所以伤口并没有发炎化脓，否则他们找到的恐怕就是沈四的尸体了。周良被秘密逮捕后，公司高层出面找了很多人，甚至动用了政府关系才将事情压了下来，至今知道此事的也没有几个人。因为在整个解救行动中，陈警官都替他们严守了秘密，所以沈四和小谷都很感激他。尽管沈四因此再也没有办法唱歌了，可是小谷觉得比起这条捡回来的命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而且他觉得沈四就算不唱歌也依然是万人迷。这两年多以来，周文一直在安排沈四假唱，暗地里他也担心事情暴露，但是总算顺利地隐瞒过去了。连他都以为只要混过这最后一次的告别演唱会，沈四就能彻底摆脱绑架事件的阴影了。可是三天前的晚上，沈四却突然找到小谷，要求他把自己患有心理疾病无法唱歌的事情捅给媒体知道，让媒体阻止这场演唱会。一开始小谷并不知道为什么沈四要做这种自掘坟墓的事情，可是沈四告诉了他徐志怡的担心，那种靠空气传播的僵尸病毒会在歌迷们兴奋的尖叫中连环爆炸，他的36场演唱会会将世界重新拖回地狱。而要阻止演唱会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让大家知道沈四没有办法唱歌了。小谷一开始并没有同意，还要想其他办法拖延，可是沈四告诉他，他什么办法都想过了，即便他断了腿，估计周文也会安排人推着轮椅让他出现在舞台上。 要阻止这场浩劫，只有破釜沉舟的全力一击。 可是四哥，你十几年的付出就会付之一炬。 小谷不肯，而沈四却对小谷说，和几千万人的生命相比，我一个人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？如果小谷不答应替他做这件事，他就自己去找记者。小谷这才低头含泪答应了，他的心中一阵闷痛。圈子里人人都觉得沈四自私虚荣，高不可攀，其实他拒人千里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比谁都柔软的心。小谷提出了一个条件，泄密的后果必须由自己来承担，如果公司查到是小谷泄密，最多把他开除了，但是如果知道是沈四自己泄密，那公司很有可能会把所有的赔偿都转嫁到沈四一个人的身上，那可是好几千万啊，更不要提后续的广告商的各种违约赔偿，名誉受损，赔偿会加剧，而公司对于沈四也会怀恨在心，沈四便再无退路了。沈四答应了小谷，可没有想到现在他却出尔反尔，他又一次保护了小谷。小谷跪在地上仰着头，只能看见沈四孤傲的下巴微微地抬着，正一脸漠然地逼视着周文。小谷的眼泪流得更凶了，他听见沈四冷淡的声音，周文，我早就告诉你，这次的演唱会会酿成大祸，你不听，那就只有我自己出手阻止他。要开除小谷，你先开除我吧。 沈四，你狼心狗肺， 周文嘶声地喝道，指着沈四的鼻尖，手指不断地颤抖着，一向擅长自我控制的他情绪也失控了。几千万人的生命在你的眼里什么都不是，对吗？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，他也以为自己能够无动于衷，可是命运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。 你既然这么伟大，你就别让我收拾烂摊子，你混蛋， 周文狠声地骂道。先背叛的人没资格骂人，如果当初不是你背叛了我，今天我又怎么会自暴其短？这句话犹如万箭穿心，周文难以置信地瞪圆了眼，瞳孔急剧地收缩，眼泪却再也控制不住哗啦啦地流了出来。这是小谷第一次看见周文哭，但是他觉得这眼泪流得太迟了。他不由得抬头望向窗外，雨已经停了，乌云散开，露出了窄窄的一片蓝天，可是这场假唱风波才刚刚拉开帷幕。小谷担心地看了一眼与周文对峙的沈四，他毫不动容，像是米开朗基罗最完美的雕塑一般冷静自持。这一刻他在沈四的身上看到了徐之仪特有的沉静，他相信就算全世界与沈四为敌，他也能坦然以对。然而真正站出来解决问题的还是周文，即便他再恨他再怨他，多年来情感还是占了上风，周文做不到对沈四不理不睬。面对沈四，他始终觉得理亏，更何况他们早就是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。在周文强按下不安，着手替沈四收拾烂摊子的两天里，沈四又成了热搜榜的第一名，他再一次在这个冗长乏味的夏日为人们提供了一次全民娱乐的机会。一星公司的门口，沈四的家门口，周文的家门口，甚至是小谷的家门口，都有记者扎堆，也有粉丝举着牌子静坐，而作为当事人的沈四却消失了，手机关机，家里没人，小谷、周文通通联系不上他，媒体逮不到人，开始胡乱的猜测，沈四神秘失踪，躲起来不敢见人，潜逃出国疗伤，准备做变性手术。而最离谱的一条是，沈四面临破产自杀，疑深夜被送到急诊室。网上沈四的大多粉丝纷纷倒戈相向，言辞激烈地要求退票，只有少数死忠粉守在电脑前，眼含热泪与水军和黑子们奋战，网上激战得昏天黑地。而现实生活中的沈四却无声无息，晚上十一点，徐志怡提前做完实验，脱掉厚重的防护服，经过三次沐浴，他带着浓重的消毒水的味道从大楼里走出来，走到小花园静静吸了支烟。他再次拨了沈四的电话，仍然关机，生平第一次他担心一个人。 他没有想到沈思会用这种激烈的方式来阻止演唱会的进行。上午江纯一还给他发短信，徐志业，王子落难了，你还不趁虚而入？可见沈思已经被逼到了什么地步。难怪那晚沈思问徐志仪，如果他一无所有了该怎么办，他应该再回答得好一点。莫名的他觉得空气又潮又闷，比防护服里还要令人呼吸困难。他仰起头，一滴雨啪地打在他的脸上，又下雨了。当徐志仪心神恍惚地推开宿舍门时，第一道闪电正好劈进房间，雪白的电光将房间照得亮如白昼。紧接着一道轰雷贴着房顶滚过，震得门窗家具齐齐发抖。徐志仪也在惊雷中抖了一下，哐当一声，窗户被大风掀开，直接撞上墙壁，白色的窗纱顿时飘得满屋乱飞，冰冷的雨点从大开的窗口长驱直入，溅在飞桌上噼噼啪啪的直响。徐志仪飞扑过去，用力将窗户关上，一回头，一道雪亮的闪电在他眼前炸开，清白冷冽的电光中，他赫然看见床上躺了个人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幻想小说《寻找时间的灰度》，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安逸，演播刘宇阳，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左边有个年轻人插队，看一眼看一眼，眼神充满不屑，电扶梯一对情侣相依偎，你看我我看你，等待走到左边，右手边一个妇人流着血，走向前走向前，好像没有不对，公车站车门停在我面前，即向前即向前，把我挤回路边。只是买他初恋，不太熟的朋友靠近我身边，他的嘴他的脸充满世故气味，为何这城市为所欲为，我只要只属于我的宇宙，给自己一切从来没有过的宁静，快乐季节一拉近充满暴躁的情节，一支笔一条线，等到画下句点。 为官清正廉洁，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，杨震十分不悦，坚决不收。县令说， 现在是晚上，也没人知道，您就收下吧。 杨震说，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？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。 故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。 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你说，生活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。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。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98.2， 把青春还给你。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王轩，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，奔走大江南北，遍访武林高手，他要集众家所长，研发终极武术。然而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，却出手杀死了他。冥冥之中，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。一步步了解，一点点揭秘，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。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，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。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，他能做到吗？敬请收听科幻佳作《人形武器黑帮》，作者郑钧， 第九集。 变形金刚和小顺子并肩走向厂房，小顺子又开始表示自己的怀疑。 老哥，你说那个终极武术真的存在吗？ 老大说它存在，当然就存在。 大哥的本事没得说，不过有时候人对一件事情投入太多，就越来越觉得它是真的。 你什么意思？怀疑大哥的智商？ 哦，没有没有。 老大的经验不是从书上看来的，是在监狱里用血买的。记住，怀疑谁也别怀疑老大。 两人带着才买好的食品回到了厂房里，任海涛坐在桌前，把双腿放到了桌面上，头枕着胳膊沉思着。桌子上还放着那个电子阅读器，竹竿坐在他的身边。变形金刚向任海涛汇报着自己的收获。他们在机场蹲了10天，最后选定3个航班，平时老外坐的最多。他们计划挑其中的一架劫持到国外机场，就冲这些老外，政府也得交赎金。 我看过几天就可以动手，不用等什么终极武术了。 喂， 小顺子不敢说话了，任海涛一直沉默着。听到这里啊，他站起来走了几步。 当年我只抢到100块钱，坐了9年牢，太不值了。蹲监狱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每年应该补偿多少才能挽回我的青春？100万？1000万？哼，不管多少，如果再失了手，这次可就不是坐牢那么简单了。劫机是什么罪名，你们应该都清楚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如果没有终极武术，我们宁可去抢珠宝店，也别碰这个活儿。 老大，有线索了。 你缓口气，慢慢说。 老大，我已经通过黑客手段查明了。王轩去世的前几周，通过自己的电脑启动了云计算，上传过一个非常大的文件。现在，他还在云端。 你讲的这都是什么？哎，说点我们能听懂的。 我查到从快乐世纪公司王轩的 IP 地址上传出过一个巨大的文件，他把文件放到网络中，利用人们闲置的电脑空间进行计算，这就是云计算。 可以大大的降低计算费用。王轩能有什么软件容量这么大呀？只能和终极武术有关，我猜是肖亚玲帮他编制的运算程序。 你是说这个软件还在网络空间里，随时可以下载？ 嗯，可以把它下载到本地计算机上，不过以它的容量，一般的计算机是下载以后也无法运算的，至少要企业级的服务器才行。 那怎么办？ 没关系，这里的网线电线都有，只要接上我就可以联网了。 来，这点本我还掏得起。 那小刀怎么办？把他撤回来吧。看样子王轩没给他儿子留什么秘密。 这里暂时没小刀的事，让他继续盯王鹏翔，现在哪条线索也不能断。 一家 IT 用品商店的橱窗里摆着块大屏幕，两个虚拟武师正在屏幕上使用不同的拳法格斗。王鹏翔走到这里，聚精会神地观看着。 又是论剑，原来父亲的影响力这么大，以前怎么没留神过？喂， 那会儿没接到你电话，怎么有什么事吗？ 是这样，离开学还有段时间，我想继续走访父亲研究过的武林高手，要不要一起去？ 好啊， 就这么定了。 第二天，两个年轻人来到南方一家武馆，场地的中央，十几个青少年穿着练功服，正在练习不同的武术动作。场地边缘摆着一张简易的餐桌，一个身穿练功服的中年男人站在了餐桌前，他是这家武术馆的馆长。王鹏翔和小刀恭敬地站在他的旁边。 你们可要看好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燕子抄水。 馆长说完，一条腿贴地探出，伸到了餐桌的下面，另一条腿蹲下，整个身子矮下去，就从餐桌下面狭窄的空间里钻到另一边，直起身子跃上餐桌，再跳下，重复着第一个动作。就这样钻过跳上，再钻过再跳上，快速连续流畅地做了几遍。馆长停住动作，训练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，王鹏翔呢也兴奋地鼓着掌。 好， 我在武术教材上看过这个动作，应该叫瀑布穿掌， 那是长拳派的叫法，在我们戴家新一拳这里就叫做燕子抄水。来，你们俩谁试试呀？ 王鹏翔尝试做这个动作，结果呀，在他钻进桌下时，额头碰到了桌沿上，周围响起了笑声。王鹏翔退了回来，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个动作。过了几天，他们又来到梅花庄拳的故乡，在一处武馆的院子里埋着十几根高桩，露出地面约一米，一位中年武师正在教王鹏翔和小刀走桩。他们来到福建龙岩，走访当地的五枚拳师。他们来到江西，拜访古老的自门拳派。他们来到潮汕，见识当地的南极拳。每到一处，王鹏翔除了拜访练习，就是和父亲接触过的武士聊天，最后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答案：你们都有长处，但最好的武术只能在博采各家之长之后才能出现。与此同时的阴影也朝着王鹏翔的头上照了下来。在黑帮的老巢里，屋子中央多出了几张崭新的电脑桌，上面摆着各种 IT 设备，白毛坐在其中一张桌前忙碌着，任海涛和其他人在他背后站成半圆注视着屏幕。 搞定了，不过下载是能下载，但是我打不开这个文件。 黑客技术不是你的专长吗？银行的防火墙都能破解，何况这个？ 这可比银行的防火墙要高级多了，是肖亚玲开发的保密技术，密码不是数字，也不是字母，是三维动作码， 每个人的动作特点都是唯一性的，这和指纹一样是不能复制的。安装是这种动作吗？计算机程序只认识这个人的动作。 你说简单点，这密码是怎么使用的？又怎么能解开？ 这种密码可不是通过键盘输入电脑的，要通过传感器。简单的传感器可以套在手掌上，感知手部动作。复杂的要套到手腕上，感知整个胳膊的动作。最复杂的要用压力传感服套到全身上。眼前这个密码就是那种最复杂的全身动作密码，必须输入某个人的全身动作才能够打开。他估计不是王轩的动作，就是肖亚玲的动作。 难道这台机器也不能破解吗？ 哎呀，数据多得吓人，用什么机器都不行。但是只要有压力传感服，设计密码的人穿上它就能够打开文件。 他们设置这么复杂的密码，一定是为了保存天大的秘密。你说的这个什么服哪里可以搞到？ 只有快乐世界公司总部才有，他们在这个技术上是领先世界的。 快去搞一套传感服，去偷去抢怎么都可以，马上去。 老大，光有压力传感服还不行呢，别忘了人的动作是具有唯一性的，只有设置密码的人穿上他才能够打开文件。如果是王轩的话，那我们可就抓瞎了。 只是做几个动作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模仿吗？ 理论上正是这样，谁都不能模仿。 我走了十万八千里，已经走到灵山脚下，难道就不能拜到如来吗？先不管那么多，把传感服找来再说。 第二天，萧雅玲正驾驶私家车行驶在公路上，突然接到了电话，说是极乐公司的实验室被盗了。他马上赶到公司，大楼前厅里站着几个警察，正在向公司员工询问什么。看到萧雅玲进来，他们也迎上来向他询问着。不一会儿，萧雅玲和员工警察一起走进快乐世界的实验室，已经有几个警察在里面侦查现场。玻璃窗上有个整齐的圆洞，歹徒显然是从那里钻进来的。装着压力传感服的柜子被撬开，里面空空如也。大家齐齐地望向萧雅玲，她的脸上充满了震惊。犯罪分子很专业，半夜三更从楼顶垂下来作案，避开了所有摄像头，专门地拿走那套衣服。他们知道自己要找什么，他们一直都知道。雷岩芳正在家里做饭，王鹏翔背着旅行包推门进来，从后面搂着他。 老妈，咱们家一号首长，我回来了。 哎呀，去去去，快洗个澡，这大热天的都是汗。 王鹏翔跑向卫生间，洗去身上的汗水。不一会儿，一家三口开始吃晚饭。王鹏翔已经换了干净的衣服。 这次封够了吗？ 马上去香港报道，这些天我不出去了。 那就好，其实你妈刚学会不担心你。 哼，什么叫不担心呢？该担心还是要担心，只是学会不在嘴上念叨，省得你们爷儿俩嫌我烦。 王鹏翔冲着妈妈和养父做了个鬼脸儿。吃完饭，他回到了屋子里，整理着自己的东西。忽然萧雅玲打来电话，要王鹏翔马上去找他，有急事儿。萧阿姨从来没约自己出去，听她的语气啊，非常的着急。王鹏翔决定马上赴约。他推开门，看到爹妈，犹豫了一下。 这可是去看爸爸的情人，妈妈会有什么看法？谁知道他们当年有没有什么过节？别因为这个耽误事儿。妈，我同学卷毛刚打电话来，说大家去大学之前聚聚，我去他家了啊。 去吧，早点回来。 约会地点设在郊区一家位置偏僻的小餐厅里，周围还有几个食客。不，他们不是普通的食客，他们都是任海涛的部下。 小顺子和任海涛坐在一起，变形金刚和竹竿坐在一桌。他们打扮得像建筑工人，各自喝酒聊天，说话粗声大气，都不朝萧雅玲这边看。王鹏翔推门走了进来，一眼就看到了萧雅玲，走过来坐在他对面。 萧阿姨，您怎么约我在这种地方见面？ 这是我随便找的地方，只要不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就行。我担心有人跟踪我，这里都是民工来吃饭，会安全一些。 这时候，厨房的门帘打开，一个围着围裙的男子端着小吃和饮料走出来，放到萧雅玲和王鹏翔的桌上。此人正是白毛，但萧雅玲和王鹏翔从来没见过他，谁都没有加以注意。而这个店的店主夫妻俩已经被小刀看住了，这一群人里只有他和王鹏翔认识，所以不易露面。 听着孩子，上次见面时我对你撒谎了，你爸爸生前研究的终极武术有可能已经取得了最终成果，但那个成果不在这个世界上。 你是说我爸爸出车祸的时候研究成果被烧毁了？ 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想想，除了这个现实世界，你爸爸还能把它放到哪里？ 你是说在虚拟世界里？ 是的，你爸的思路和你完全一样，想到了用计算机模拟真实的格斗，从中找出最厉害的招式。我利用业余时间和公司的设备帮助他设计出模拟程序，结果我们发现计算量大得惊人，上千台计算机连续运算一年才能完成。因为不能再用公司的计算机搞这种计算，所以我们购买了云计算，把程序上传到网络，利用其他计算机的闲置空间进行计算，这样全部任务可以压缩为3个月。你父亲知道自己得了绝症，他强撑着就是想活着看到计算结果出来，可惜还是没有等到这一天。你父亲去世后，云计算的任务一直在自动执行，现在他已经全部完成了，但被存在网络空间里，我也没下载。 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包括我父亲看到过终极武术的计算结果？ 是的。 这些您为什么瞒着我？ 因为你父亲去世前10天突然怀疑有人追踪这个终极武术，害怕他会惹事。车祸前一天，你父亲在外地，他来电话说他已经对文件进行了修改，还把文件密码改成动作识别码，只有用他自己的动作才能打开。如果能证明没人打他的主意，以后再把密码改回来。结果他真就出了事儿。 那您怎么不向警方报案？ 因为我拿不出任何能让警方相信的东西，甚至我当时都没有把你父亲的话当真，认为是病危的消息让他的神志有点不正常。警察勘察车祸现场也没得出他杀的结论。不过前些天有人潜入我家想动我的计算机，这让我怀疑你父亲的推测可能有道理，真有人在找这个终极武术，而且不惜使用犯罪手段。我怕把你也卷进来，所以没和你说实话。但是今天公司的压力传感服也被盗了， 他们从网络空间里找到了文件，还想打开它。 对，不过现在只有一种方式才能把它打开，就是让你穿上压力传感服代替你父亲启动文件。这是个全身动作识别码，最复杂的一种，任何计算机都不能做到100%的辨认。 你那天穿着压力服的时候，我计算过，你和他之间动作匹配率高达96%，已经能够把他打开。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到。我约你来，就是要提醒你，可能会有人对你不利。如果你在自己周围看到可疑的人， 小餐厅里其他的食客突然全部的站起来，将他们团团的围住。王鹏翔和肖雅玲惊恐的望着他们。一个人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正是小刀。王鹏翔看到他，吃惊的睁大了眼睛。 哼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位就是我们老大，你说会有可疑的人，瞧，我们都是。 我就说嘛，王轩的秘密肯定和他儿子有关，只是没想到这层关系还挺有科技含量。跟我们走，去演示一遍吧。 不许你们伤害周阿姨。 不，你快走，他们会伤害你。 王鹏翔不管不顾，愤怒地扑向小刀，想打倒他，结果被小刀用熟练的擒拿动作按倒在地。歹徒们一拥而上，分别架着王鹏翔和肖雅玲往外走。外面是小胡同，同时天色已黑，很少有人关注这里发生了什么。任海涛回到小餐厅的厨房里，将一叠钞票扔在了案板上，又拿过菜刀狠狠剁在钞票的旁边。 打扰你们做生意，真不好意思。今后你们选哪样，想必心里很清楚吧？ 是是是，我们一定不讲出去。 任海涛走了出去，一辆小货车停在了那里，前面不远处是肖雅玲的私家车。歹徒们将王鹏翔和肖雅玲蒙上面罩，推进货车车厢。小刀走了过去，拍拍肖雅玲的车子，透过车窗向里面张望着。 这配置相当棒啊，老大，要不要把它开回去，值不少钱。 不行，他一失踪，家人就会报警，然后警察就要调看全程监控录像，寻找他这辆车。小顺子、小刀，你们俩把它朝着反方向开，推到城外边的河里。 是。 闲置的厂房下面有个地下车库，同样是完工后没有启用。任海涛他们的货车停到这里，任海涛、白毛、竹竿和变形金刚分别拖着王鹏翔、肖雅玲走下来，推推搡搡将他们带到了旁边的门里。当头罩被掀开后，王鹏翔和肖雅玲发现他们身处一个宽大的空间里，上面摆着几台高级服务器和各种外设，一个人坐在那里摆弄着设备，正是白毛。上面挂着那套压力传感服，任海涛他们误打误撞关掉了传感服上的开关。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件金属箔制造的衣服。看到压力传感服，肖雅玲完全明白了，他迅速地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应对。白毛启动服务器，调试各种设备，任海涛把传感服拿起来，走到肖雅玲和王鹏翔的面前。 把它打开。 我不知道你们几个人有没有前科，入室偷窃和绑架人质，每个人都够判几年的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佳作《人形武器：黑帮》，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久了还是美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。